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42集，伪君子。这一点，展昭觉得自己比白玉堂幸运。其实同样的江湖名望，展昭因为没人知道他是阴侯的徒弟，所以在江湖人看来，展昭的声名是靠自己。可白玉堂偏偏顶着天尊唯一弟子的光环，于是江湖人常说白玉堂的名声是靠天尊。有些人遭人误解的时候，会为自己辩解大吐苦水，从而得到别人的同情和理解，而白玉堂却偏偏不。他宁可被忽略所付出的努力，也不愿将经历的辛酸或者承受过的不公拿出来对人说。他展示在人前的，的确永远就是个天之骄子的贵公子形象，跟人分享的，特别是身边的人从他那里得到的，永远都是开心的事情。在展昭看来，这是白玉堂骨子里的傲气，也是他最欣赏他的一点。就拿他对天尊来说，无论天尊捅出多大的娄子，只要不会危及到天尊的安全或者健康，白玉堂就算被气疯了，也是出钱出力哄着他，从未计较过半分。很多人都觉得白玉堂的这种行为是出于孝顺，但展昭明白，这是他表达爱的一种方式。白玉堂对喜欢的人会一味的付出不求回报，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也是他最潇洒的一面。若说天尊和阴侯觉得展昭不明白白玉堂对他有多重视，那么二老其实也是被展昭稀里糊涂的表面所蒙蔽了。与白玉堂一样，展昭虽然性格活泼开朗，可骨子里有着几乎一样的脾气。那耗子打的什么主意他明白得很，之所以受制于轩辕破，八成和他有关。只是展昭想不通，轩辕破究竟是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，能如此威胁白玉堂。展昭左想右想，他好像没那么大秘密，于是他隐隐觉得是否和魔宫或者他外公有关系。也因此，展昭就算心里抱歉，也还是要偷听白玉堂和轩辕破的对话，弄清来龙去脉，否则白玉堂就真的自己一个人扛了。房中二人的确是没发现屋顶上的展昭。轩辕破喝了口茶叹气， 唉，果然只有关乎展昭的时候才能请得动你。 白玉堂喝茶不说话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他不说话的时候没表情，根本捉摸不透他的心思。轩辕破沉默了一会儿开口， 轩辕劫炼功有一个周期，每三个月会有一天内力极弱，而且轩辕劫本人的内力正在一点一点地弱下去。相反的， 说到这里轩辕破沉默了一下， 白灵儿的内力则是一点一点地强大起来。轩辕劫之所以会变弱，是因为白灵儿正一点一点地在强占他的身体。 白玉堂依旧拿着杯子发呆，不说话，也不知道听到了没。屋顶上展昭微微皱眉， 哦，原来白灵儿想要杀死轩辕劫是用这个方法呀。 轩辕破见白玉堂没反应，只好接着说， 轩辕劫最弱的时候就是白灵儿最强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原本是每天平分时间的，天亮的时候是轩辕劫，天黑的时候是白灵儿，但每三个月之中会有那么一天，两人交换的时间会变化，轩辕劫占据半个黑夜和半个白天，白灵儿占据半个白天和半个黑夜。 这么说，晌午饭的时候应该是轩辕劫，但晚饭的时候就变成了白灵儿了吧。今天竟然是白灵儿最强的一天， 但是我们发现他俩交换的时间也在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。轩辕劫除了白天完全被白灵儿控制，他的意志力也越来越弱，白灵儿 很快就会完全占据他的身体。 展昭暗暗点头，难怪轩辕破这么着急。一旦白灵儿完全占据了轩辕劫的身体，那个丰富就可以统治整个北海。另外，轩辕劫和白灵儿原本是一人一半内力，可如果变成了一个人，就有了100年的邪魔内力，到时候可能真的要天尊和阴侯出手才能降得住他了。展昭在屋顶上边想还边纳闷， 玉堂睡着了吗？怎么不见他回话呀？ 你倒是说句话呀。 轩辕破也忍不住了，他说了半天心急火燎的。白玉堂就坐在对面喝茶。 耗子呀，你要乖呀，你稍微配合下别犯犟。 白玉堂终于是放下茶杯，冷声问轩辕破， 你想我怎么做？ 轩辕破终于是听到白玉堂说话了，从怀中拿出了一包药粉放在了桌上。白玉堂看了看药粉没说话，等轩辕破继续说。 轩辕劫今早的早饭里我们做了些手脚，所以他今天才懒洋洋的。下午他会睡一会儿，根据他变化的周期推算，今天晚饭的时候是他内力转移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。 白玉堂抬头看了他一眼， 这包是剧毒，你在晚饭的时候下到轩辕劫的食物里，那时候他应该还是处于混沌的状态，警惕性会下降，这个毒不会即刻发作，而会残留在体内，等白灵儿和轩辕劫交换之后，白灵儿势必要用内力调息，这样毒就会被他的内劲带至全身各处。 白玉堂又看了轩辕破一眼，轩辕破接收到了白玉堂的这个眼神，微微皱了皱眉，但还是接着说， 刚才大哥冲撞了你，而且处处刁难，今晚白灵儿应该会动手去杀他，但他体内的剧毒会让他经脉错乱，我在大哥的府邸布置了大量的兵力，到时候你和展昭趁乱将他杀死，他戴着狼头面具，就是杀之前几位皇子的凶手，人赃并获，可以说父皇被鬼迷了，你是太子，你不愿继承皇位，有几位皇子和朝中大臣推举，之后的事情我会解决好。 白玉堂安安静静听轩辕破将整个计划都说完，低头盯着杯子发呆。轩辕破有些着急， 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今天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 白玉堂终于将目光从杯子上挪开了，落到轩辕破的身上，觉得这位曾经一起喝酒觉得很亲切投缘的友人变得十分陌生。而同样的，轩辕破也从白玉堂眼中读出了这一份陌生。轩辕破心中也觉得悲怆，其实他打从见到白玉堂的第一眼就想到了今天的计划，他接近白玉堂和他做朋友的确是另有所图，但是白玉堂是个相当有吸引力的人，轩辕破心中也纠结，他也不想被白玉堂讨厌。他俩在屋中对视，却不知道此时屋顶上的展昭连鼻子都气歪了。 轩辕破这个大尾巴狼，为了皇位算计自己亲老子，还要借白玉堂的手用这么卑鄙的方法来杀人，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，你丫能当好皇帝？鬼信！ 你做这个计划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轩辕劫是你亲爹？ 轩辕破听到此处十分平静地点了点头。 所以我要杀的是白灵儿，他杀那几位皇子的时候也没当他们是他亲儿子。 那几个皇子是死在你俩手上的，你和轩辕劫一模一样。 轩辕破闻言微微皱眉，白玉堂却摇了摇头。 应该说你和白灵儿一模一样才对，轩辕劫是个病人，你和白灵儿是疯子。 为了北海的百姓， 少用天下苍生做借口，你想要的是皇位。 是，我的确是为了皇位，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什么错？起码我做了皇帝不会滥杀无辜，不会白天男人晚上女人搞得北海死了那么多人。 那你一早为什么不动手？ 轩辕破愣了愣，随后摇头。 当时时机不成熟。 你为什么不在他杀第一个北海百姓的时候就动手？你们几兄弟都有兵力在手，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跟轩辕劫对抗，救那些枉死的北海百姓？不是时机不成熟，是你不确定杀了他之后自己能不能当上皇帝。为了救苍生，天下人都能死，但是唯独你不能死，对吧？ 对。 你有什么资格做皇帝？ 赵祯又有什么资格做皇帝？自古帝王多无情，为了保住江山社稷，必要的牺牲是必须的，心狠手辣也是必须的。 别拿自己跟赵祯比，他是真小人，你是伪君子。 哼，玉堂，我会是个好皇帝。 屋顶上，展昭牙齿磨得咯吱响。 耗子，抽他！ 白玉堂并未答应轩辕破，也没去拿那包毒药，只是在发呆。 你答不答应帮我？ 白玉堂摇头，轩辕破叹了口气。 你知道的，你必须答应。 屋顶上，展昭微微眯起眼睛。 来了呀，究竟是为什么？ 白玉堂依旧不说话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其实，此时白玉堂在想什么呢？他脑袋里突然晃过了一样东西，早前银妖王给他的那个腰包里有一包药粉，这包药粉的纸包和眼前轩辕破给他的纸包竟然是一模一样的。白玉堂盯着那药包就发呆。 银妖王说的将计就计，莫不就是这个？ 白玉堂想着心思，轩辕破以为他在做思想斗争，展昭急得浑身关节都不舒服。 耗子，不能答应他呀，事关你的原则和名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